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白府之所以在这附近一带声名远扬，恐怕有一大半要归功于白屋子。之所以叫白屋子，第一条自然是因为色白。始见粉白的灰糊了满墙，主人打算做些彩饰。别处一直十分顺利，直到轮到西院这间屋子时，开始怪事频出，故不得已搁置。至今日，白屋子仍是和白府别处的雕梁画栋格格不入，白得渗人。一间屋子上了三道大锁三道栓，夏日再炎热，他附近都是凉飕飕的，犹如置身冰窖。据白家主人说，他父亲小时候有一次耍球玩，球咕噜噜地滚到了房门口，他去捡拾心痒，没忍住瞅了一眼门缝。金陵板着脸说到这里，就见一旁的魏无羡把手探进棺材，似乎翻起了尸体的眼皮，顿时噎住。魏无羡听他卡壳，转过头看他，瞅了一眼门缝。他身后的一群兰家小辈也齐刷刷把目光移了过来。金陵顿了顿道，瞅了一眼门缝，就呆愣愣地站在那里，大半天都走不动，被家人发现脱开后晕了过去，大烧了一场，迷迷糊糊什么都不记得，从此再也不敢靠近了。午夜过后，任何人不得离房走动，尤其不许靠近白屋子，这是他们家的死规矩。但是夜半过了某个时辰，明明里面空无一人，却能听到老木板被踩得嘎吱乱响。还有这个，金陵两手虚握，杀气腾腾地比了个手势，就像麻绳慢慢绞紧，想要勒死什么东西的声音。数日前，白府的家仆在清晨打扫时路过白屋子，发现在白屋子木门的薄纸窗上被戳了一个指头大的小洞，而门口地上趴着一个男人。那是个白府内谁都没见过的陌生男人，40来岁，一脸铁青，青筋暴起，五指深深掐着心口，早已气绝。家仆吓坏了，主人也吓坏了，一番折腾，府兵拍案定论，这是个倒霉的夜飞贼，好死不死闯进了白府的禁区，看到了什么触发心急，当场被吓死。至于什么究竟是什么，他们把白屋子的封条和锁全拆了，一通搜索，一头雾水。但既已闹出人命，白家主人心知再不能凑合下去，装作白屋子里什么都没有了。此害不除，后患无穷。一咬牙，他便壮着胆子上金林台，重金求兰陵金氏登门夜猎了，视为前情。蓝景仪扶着棺盖崩溃道， 魏前辈，你好了没有？这人死了好几天了，走尸的味道都没有这么…… 蓝思追帮他一起扶着，哭笑不得道，棺木简陋，这一桩疏风漏雨无人看顾，放了几天难免的，你坚持下，我们还要写笔记的。金陵哼了一声道， 哼，一个偷东西的贼，给他制服棺材收尸就不错了，难不成还要当佛供着？ 魏无羡戳了半天尸体，终于从棺材里抬起脸，摘了手套扔了，说道， 都看完了吗？ 看完了。 魏无羡问道，好，看完了，那你们说说下一步该怎么办？ 蓝景仪道，招魂。 金陵吃道， 哼，还用你说，我早就试过了。 魏无羡道，如何？ 金陵道，这人执念不强，魂魄太弱，又是被吓死的，头七已过，彻底散了，无法召回。 蓝景仪道，你这试过和没试过也没有区别吗？ 蓝思追忙道，那就去白屋子看看吧，走吧走吧，金公子，有劳你带路了。 他边说边推着蓝景仪出门去，成功地将他们新一轮没有意义的对话扼杀在开端。一群少年人迈门槛，好几个 都是跳过去的，走路俱是步伐轻快。金陵虽是带路，却反而落在他们后面。 蓝思追问金陵， 白府过往可有什么人死于非命，或有什么陈年密案？ 金陵道，他家主人一口咬定绝对没有，死过的几个老人都是寿终正寝，府内众人也没有什么局语。 蓝景仪道，糟了，我有不好的预感，一般只要这么说，那就肯定有什么局语，只是捂得死死的不肯说出来罢了。 金陵道，反正我再三确认过，问不出什么来，查到的也没什么异常，你们可以再试试。 因他事先把能做的功课都做足了，白屋子也看了数次，这次便没有进白府，在外随便找了个茶摊坐下。不过多时一道黑影飘了过来，魏无羡坐到他对面道，金陵。小小茶摊上一下子坐了两个精致人物，着实有些惹眼，惹得茶摊上的茶女百忙之中频频回首。观音庙一别后，这还是魏无羡第一次和金陵打照面，更是到此时才单独说上话。金陵顿了顿，表情莫测， 什么事？ 魏无羡道，你现在在金鳞台怎么样？ 就那样。 说起来，这位白家主人上金鳞台求猎走的这一遭也是一波三折，若是再早几年，在兰陵金市如日中天之时，他哪怕把酬金翻个十倍，也未必能求到兰陵金氏亲传子弟前来。其实别说求猎了，白家这等有钱没权没脸面的寻常商贾人家，那是连登门拜访都不要想。而如今玄门局势今非昔比，普通百姓虽不明其中风云巨变的详细，却也模模糊糊听说了些。白家主人也是因为这个才抱着就怕万一的心去试了试。他惴惴不安，到大门处递了名帖，说明来意，守卫收了他的打点，勉为其难去通报了，回来时却翻脸说家主拒绝动手赶人。走也罢，反正本来也没想真能请来，只是他恼着守卫收了打点钱态度还这般恶劣，便索还红包，一来二去争了几句。正在这时，一个着金星雪浪袍的俊美少年挽弓从朱门里出来，见此状不堪，当即皱眉相问。这下那守卫可支支吾吾起来了。白家主人见这少年虽然还是个半大的孩子，但身份恐怕不低，忙说明原委。岂知这少年一听勃然大怒，一掌将那守卫打下金鳞台，骂道，家主说赶人走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旋即转向他道，你家是二十里外城西的白家，我记着了，你先回去，过几天自然有人去找你。白家主人稀里糊涂回了家，过了几天当真有一群世家子弟找上门来了，他却不知来的竟是兰陵金氏的家主。当然他更不会知道兰陵金氏如今当真是乱极了。那守卫根本没有通报真正的家主金陵，而是去通报了兰陵金氏另一位长辈。那长辈一听，如今居然连这等商贾也敢来踏兰陵金氏的金梯了，当场暴跳如雷，要他把人轰走。谁知恰巧被准备去猎场的金陵撞了个正着。金陵素知这些家族长辈均有架子，自诩百年世家，无论如何身价绝不能降，非显贵不接见。他一来一向极其厌恶此等做派，二来怒那守卫遇事直接绕过他，通报旁人视他如无物，三来想到金光瑶在世时哪个门生或客卿敢这样私受贿赂，越想越怒。恰好原本就约了蓝思追、蓝景仪等人这个月一齐夜猎，这便上白家来走一趟。扪心自问，他并不能说完全没料到魏无羡也会一起来。各中曲折，金陵虽是没肯和旁人说，但不知有多少眼睛盯着金鳞台， 又不知有多少张嘴巴闲着，早传到魏无羡和蓝忘机那边去了。魏无羡早知金陵不肯示弱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事，多问问你舅舅。”金陵冷然道：“他又不姓金。”听闻此句，魏无羡一怔，随即会意，哭笑不得，抬手就是一巴掌呼在金陵后脑上：“好好说话。”金陵嗷的一声，一直强行绷住的脸终于裂了。这一巴掌虽然一点也不痛，金陵却仿佛受了莫大的屈辱，尤其是听到一旁茶女娇滴滴的嬉笑声，屈辱更甚。他捂头咆哮道：“你做什么打我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我打你是叫你想想你舅舅，他一个不爱管闲事的人，为你到别人家去逞威风抖狠，被人戳戳点点多少下，你现在说他又不姓金，让他听到了心寒不心寒？”金陵怔了怔，怒道：“我又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我魏无羡反问道：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我第一个我中气十足，第二个我心虚漏气。魏无羡道：“我帮你说，你是这个意思。江城虽然是你舅舅，但对兰陵金氏而言毕竟还是个外人，之前为帮你已经插手过几次，但若在别人家的地盘上管得太宽，手伸得过长，今后难免成为被人攻劫的借口，给他带来麻烦，对不对？”金陵大怒：“废话，这你不是知道，那你还打我？”魏无羡反手又是一巴掌：“打的就是你，有话不会好好说，多好的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格外难听。”金陵抱头吼道：“蓝忘机不在，你就这样打我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他要是在，我说一声他就帮我一起打你，你信不信？”金陵不可置信道：“我可是家主。”魏无羡轻蔑一笑：“我打过的家主没有一百也有八十。”金陵跳起来要冲出茶摊，说道：“你再打我，我走了，回来。”魏无羡一把拽住金陵后衣领，提小鸡一样提回来，一掌拍扁在凳子上，说道：“不打你了，好好坐着。”金陵警惕，见魏无羡确实没有要再打的意思，这才勉勉强强坐住了。茶摊上的女子见这边闹闹的终于收场，抿着嘴笑着过来加水。魏无羡拿起茶碗喝了一口，忽然道：“阿玲。”金陵横他：“干嘛？”魏无羡却是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这次看到你，你长大了不少。”金陵一怔。魏无羡摸摸下巴道：“你现在看起来，可靠了不少，我很高兴，但也有些，怎么说，其实你以前那样子傻乎乎的，也挺可爱的。”金陵又有点坐不住了。魏无羡冷不防伸出手来，用力搂了金陵肩膀一下，疯狂揉了他头发一把，道：“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见到你这臭小子我就很高兴了，哈哈。”金陵不顾头发被揉乱，从长凳上蹦起来就往外冲，魏无羡又一巴掌把他拍回来：“你去哪儿？”金陵脖子都红了，粗声粗气道：“我去看白屋子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不是已经看过了？”金陵道：“我再去查探一下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既然之前已经看过几次，想必再看几次也没什么新进展，不如帮我查查别的。”金陵就怕魏无羡再说些让自己肉麻的话，他是宁可被打老大的耳瓜子，也不习惯被人摸头搂肩的讲好话。想想这人，连想和韩光君上床这种话都能当众喊出来，从他嘴里会吐出什么东西，那可真没法预料。忙道：“行，你要查什么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查查本地有没有这样一个怪人，是脸被划了数十刀，眼皮和上下嘴唇都被切去了的。”金陵听魏无羡不似信口胡诌，说道：“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查这种？”冷不防那正在加水的茶女道：“你们说的是钩子手吧？”魏无羡转头道：“钩子手？是啊。”这茶女大约一直留心听着这边图好玩，一有机会就立刻把话插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没嘴没眼皮， 这说的不就是他吗？听公子你口音也不像本地人，居然知道这个人，我还奇怪嘞。 金陵道，我也算本地人，我也没听过这个人。茶女道， 你年纪小吗？没听过也不奇怪，不过这个人以前是很有名的。 魏无羡道，有名？怎么个有名法？茶女道， 不怎么好的有名法，我是小时候听我姑婆的妈妈讲的。你可以想想，这是多早的人了。这个钩子手啊，名字叫什么不知道了，是个小铁匠，虽然穷，但是手艺好，人长得也挺体面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。他有一个老婆，长得好漂亮好漂亮，他对他老婆很好，但是他老婆对他就不那么好了，在外面找了另一个野男人，不想要丈夫了，就把他给杀了。 显然这茶女打小被这传说荼毒到大，因此荼毒起别人来也是有声有色，语气和表情十分到位，听得金陵一惊一乍，心道果然最毒妇人心。但魏无羡常年和凶尸恶灵打交道，类似的故事听得没有一千也有八百，梗都烂了，只是托腮听着面无表情。茶女接着道， 这个女人怕人认出这是她丈夫的尸体，就割了她的眼皮，在她脸上划了数十刀，还因为怕她死后下阴曹地府，在判官面前告状，看到打铁台上有一柄刚打好的铁钩，就拿来勾掉了她的舌头。 突然毅然道，她老婆怎么可以这样，竟然用如此丧心病狂的手段残害自己的丈夫。 金陵正听得入神，被这声音惊得头皮一炸，回头一看，才发现蓝思追、蓝景仪等人已从白府出来，一起挤在他身后，都听得聚精会神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